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还有 Jeffy 啦，是吧？ 好。 首先呢，其实就想问考考 Jeffy 啦，就是说第一就想问下你有没有看过彗星这个天文现象啊？ 亲眼看啊？ 是咯。 哦，咁梗係冇啦。 咁梗係唔係講圖片啦，圖片大家隨時都睇到啦，係咪就未睇過啦。我諗其實香港呢都好少人會睇過啦。 睇過一次流星囉。 流星咁啱啱好啦，咁我就問下你啦。咁你又知唔知究竟流星同彗星係點樣分呢？有咩分別呢？ 流星同彗星啊？ 係啦。 彗星係咪彗星係咪一啲冰嚟㗎？ 都幾大成嘅成分係冰嘅，啱啊。是啊， 同埋彗星，彗星应该佢嗰啲尾係係啲係嗰啲氣化啲嘢啊。 啱，都啱，都啱。 咁樣啦。 係啊，咁但同流星有乜分别呢？流星。 流星就係一啲流星呢就係一啲星體嚟嘅，咁佢可能呢就陨落嗰陣時嗰一刻囉。咁佢就咁樣呢個現象囉。咁但係彗星就其實佢就略過嘅啫。兩個就唔同個現象囉。 係嗱，即係嗱，其實 Jeffy 都答得非常之好㗎啦，以你唔係話即係讀天文物理出身咁樣先算啦，係咪？我諗好多人呢，普羅大眾呢都係好似 Jeffy 咁嘅理解啦，甚至冇添。咁嗱，我呢度呢就真係趁呢個機會講清楚，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彗星呢其實就係好似我哋呢個八大行星一樣，係環繞住太陽運行嘅天體。咁一般嚟我哋就好遠好遠嘅，係咪？但係流星呢其實就喺太空入面嗰啲咁樣嘅漂浮嘅一啲碎片啊，你石塊或者咩啦，咁樣呢就係俾地球嗰個地心吸力呢就吸咗過嚟呢就跌咗落去地球啦。咁跌落地球嘅時期呢就係同我哋嘅大氣層呢就激烈咁摩擦生熱最後發光。咁但其實大部分呢啲咁樣嘅流星呢其實佢未去到地面嘅時期呢其實都已經係燃燒殆盡㗎啦，冇咗㗎啦。咁當然即係佢變曬呢啲咁樣嘅，即係個物質唔會消失嘅，即係呢啲咩即係最微嘅微塵呢佢最後都會即係降落到地球。咁但係當然呢佢降落地球你知道地球四分之三都係海洋啦，咁當然大部分都降落咗海洋啦。咁另外都係陸地當然啦，好多地方都係冇人住㗎啦，係咪即係荒原啊、森林啊、即係曠野啊、沙漠啊咁樣啊。咁但係當佢如果係燒唔曬跌到落嚟地面， 咁就變咗陨石。 冇錯啦，就變咗陨石啦。但留意到呢，想提醒大家個陨字呢，好多人都即係想當然地呢係寫錯嘅。就係寫咗咩字呢？就係嗰個一個帶字啊，石字又有人寫錯。嗱，話俾你聽咧，其實當其時我嘅第一本書真係我寫㗎嚇。嗱，我第一本書咧就係《最後的問題》，就係1987年一月出版嘅嚇。大家多數都未出世㗎，我知道啊嚇。咁但係第二本書咧，但係嗰本係翻譯嘅，係外國嘅即係西方嘅短篇科幻小説。咁我翻譯，雖然我有加呢、這個作者簡介啊，呢、這個導賞啊咁樣樣，咁但係基本上都唔係我寫。完全係由我寫嘅一本書呢就係叫賣隕石的人。咁當年呢就由山邊社嘅何子先生就幫我出嘅，係即係所謂原創啦。咁但係呢嗰本書佢都好俾心機製作嘅，但係有啲呢就真係令到我啼笑皆非。佢點解呢？佢就將嗰個隕石呢賣隕石的人呢只係用咗石字邊。但係其實呢你查字典呢係冇呢個字嘅。我唔知點會整咗出嚟喎，佢喺封面呢，佢封面嗰啲字體當年又唔係電腦啦，都未電腦化啦 ,1987 年係咪，其實佢製作嘅時期1986添啦，係咪。咁佢就用咗個石字，但係呢我亦都見過好多人呢佢就用咗個咩，就係、是、個帶字，好大嘅帶啦，即係死咁解啦，係咪，即係嗰個啦， 嗰、那個 陨落啊，巨星陨落啊，我哋話啲藝人啊咁死咗我哋叫巨星陨落，咁呢個陨係啱㗎喎，係咪。但係其實呢呢兩個陨字都錯嘅，陨石嘅陨字係咩旁呢，就係、是、耳仔邊 哦， 即係嗰個耳仔邊嘅，然後先係嗰邊啦，係一個圓字啦，即係人圓嗰個圓啦，咁樣啦，即係海圓啊嗰啲嗰個圓咧，嗰、那個隕石先係啱嘅，咁就叫 meteorite 啊。咁而咧，其實佢喺個大氣層入面咧， 咁掠過呢，其實就係即係我哋望上個天，當然就係一瞬即逝嘅一個光華啦，係咪？通常就話我哋要許願啦，啊，即係你能夠喺佢未消失之前許願呢，你就個願望成真㗎啦，咁樣。咁我睇天大大話睇咗超過40年呢，我都冇一次成功嘅，啊，因為呢佢真係嗰個一瞬即逝呢係快到呢係一定係少過一秒嘅，基本上，啊，即係好罕有啦。如果你話真係長過一秒啊嗰啲呢，嗰啲我哋叫火流星，係好光嘅，啊，亦都嗰啲火流星呢亦都好可能係引即係最後係有隕石跌咗落嚟嗰啲，咁嗰啲呢甚至有時你會聽到嗰個聲響添嘅，即係如果佢係近嘅話，甚至佢過後呢個天上面仲有條煙嘅，有少少煙流落嚟嘅，嗰啲叫做 bolide 啦，就唔係叫 meteor 啦，啊，meteor 就 meteor 啦， bolide 呢火流星呢就 bolide 啦，係咪？咁呢個呢就是，有關流星嘅一啲常識。咁不過流星 meteor 呢，這個就正式天文名稱，咁但係即係西方即係英文嚟講有個俗稱呢就更加形象呢，就叫做 shooting star。 咁，你知個 shooting star 呢已經好形象咁生動呢，係表現咗佢一瞬即逝嗰個形態啦，係咪？即係好快就 shooting 咁樣一射射過就冇啦。好啦，咁講完呢個呢，其實我哋返到今日嘅主題喎。其實今日嘅主題就係彗星。咁但係彗星呢其實亦都係成日俾人呢一係就寫錯，一係就讀錯。嗱，咁彗字考你哋點寫呢個彗字。 彗字就係個智慧個位置冇咗個心 囉。冇錯啦。咁但係我真係呢好多年前呢嗰陣時我即係未結婚之前呢我係住跑馬地㗎嘛。咁跑馬地呢行到入去呢近呢個南唐道啊成和道嗰度呢就有一間呢即係睇住由冇到有嘅，就係專係賣嗰啲消防嘅設備啊，特別係滅火筒啊嘅公司。就係呢個英文字呢就得嗰個招牌呢就大大隻字寫住 Red Comet， 就係 C-O-M-E-T， 咁大家知啦呢個彗星啦。但佢竟然嗰個中文名呢叫做紅衛星。個衛就是智慧個衛啦。咁呢個呢就純粹呢就叫想當然，因為佢讀錯字膽讀錯字音。咁佢就讀咗紅衛星。咁於是佢寫出嚟嘅時期呢想當然呢就寫咗個智慧個衛。 智慧。 係咪？咁當然呢其實係衛星呢樣嘢呢即係智慧個衛呢呢樣嘢係完全係唔存在嘅。係冇呢樣嘢嘅。衛星。衛星係存在就咩呀保衛嗰個衛㗎嘛。保衛個衛就係咩我哋個月光咪衛星囉。是咪啊？咁當然係環繞住火星有兩粒衛星啦，環繞住木星嘅有成十幾廿粒衛星啦，啊，其中一粒呢，啊，其中有四粒呢就係伽利略所發現嘅叫做四大衛星，咁其中一粒呢叫做歐羅巴呢，就最近吳彥祖主演嘅一套電影呢就叫歐羅巴報告啦，就係講人類啊派人啊坐太空船去探測木星嘅呢個衛星歐羅巴 Europa， 啊，咁呢套電影呢我喺飛機上面睇咗，發覺其實真係唔錯，不過喺香港呢根本就直情上映嘅機會都冇啊，因為我都一定係票房毒藥嚟㗎，但我就即係非常之享受呢套電影，我都推薦嘅，大家有機會好似出咗 DVD。 咁但係呢這個就是保衛的位置，其實環繞行星的即是或者叫行星的 planet 的就叫 satellite， 環繞 star 的那些就叫 planet，啊，我想這些基本的天文常識其實真的小學生都應該懂，是不是？不懂呢其實是我們教育制度的失敗，對不對？是不是徹底失敗。好啦 star planet satellite， 但現在我們講的是 comet， comet 呢其實個級數呢就高過 satellite 喎，係咪？因為照咁睇法啦，因為 star 就最高級啦，環繞 star 嘅就叫 planet 啦，行星啦，係咪？嗰啲叫行星啦，永恆嘅行啦。咁你但係 comet 係環繞乜嘢？ 太陽 太陽啊嘛，即係行星啦，永恆嘅行啊嘛，所以佢個級數咧其實係同我哋 planet 咧係一樣嘅，佢高級過 satellite 嘅。即係高級個，即係我咁計啊，即係 satellite 呢就環繞 planet 㗎嘛，係咪？就係，是，保衛個衛衛星。所以呢智慧個衛嗰個衛星呢係絕無此事㗎，大家千祈唔好再犯呢個錯誤。 其實我之前以為呢嗰，那個彗星個彗字呢係啲簡體字。 呀呢，這個真係美麗的誤會啦,Jabby 講到咩好啊。其實呢唔知有冇人好似佢咁樣呢，這個美麗的誤會以為哎呀啲人咁懶㗎，即係唔寫嗰個心字。咁但係唔同讀法㗎嘛 ,Jabby 係咪啊，一個就讀個慧字，即係，啊，有慧根嗰個慧智慧嗰個。 我哋啲冇天文常識成日聽慧 字。其實啊冇㗎，那個就叫彗星，英文就 comet 啦。咁但係呢流星剛才我解得好清楚啦，我相信係咪，但係彗星我只係講過一樣嘢，就環繞太陽啦，係咪？咁環繞太陽得嚟呢，其實呢佢個軌道呢真係同嗰八大行星呢通常係好唔同嘅。八大行星呢即係以前九大啦，大家知道啦，冥王星啊 ,2006 年俾人除咗名啦，好陰功啦，係咪變咗矮行星啦，咁我當八大啦而家。但係呢八大行星呢其實環繞太陽呢佢哋嗰個環繞嗰個軌道嘅平面呢係非常之一致嘅。 有少少偏差，即係嗰個軌道嘅平面咧各有各可能，但係爭咧係爭幾度嘅啫。啊，甚至一兩度好，基本上好一致。咁嗰個面咧，其實我哋咧就係定一個即係平均嘅面咧，我哋叫黃道面，黃道面啊，即係黃色嘅黃啊。咁英文叫做 ecliptic。咁啊，當然我哋知道黃道吉日啊，知道乜嘢啦嚇，揀個時辰啊咁樣啦。咁但 ecliptic 英文都好有意思嘅，因為 eclipse 咧其實就由 eclipse 嗰個字嚟嘅，就係、是、日食月食。咁就即係話咧，其實所有嘅日食月食咧，必定係要喺呢個咁樣嘅表面啊。即係當然呢個虛擬嘅表面啦，我哋構上嘅空間用嗰個表面咧，一個 plane 咧叫做嚇，一個 plane 咧咁樣去發生，所以佢叫做 ecliptic 就咁解，叫黃道面。咁但係咧呢個彗星啊 comet 咧，佢環繞太陽嗰個軌道咧兩大特性啦，一佢往往咧係偏離呢個黃道面嘅，即係同呢個黃道面咧係成一個好大嘅夾角嘅，我哋叫做有時咧英文叫做 inclination。咁有時咧佢係會即係。比較北，有時候佢又比較南。當然呢個北同南咧，其實太空入面咧就冇所謂南北，冇所謂上下啊、高低啊。咁但係我哋通常就以地球自己定嘅南北兩極嚟當咯，係嘛？即係地球喺即係北極嗰邊，我哋就當係即係黃道面以北嚇咁、啊、樣咧，係喺南極嗰邊嘅方向咧就黃道面以南咁咯。咁所以咧，佢嗰個軌道咧，彗星嘅軌道咧，第一佢係可以咧同黃道面形成一個好大嘅夾角或者叫傾角啊，英文叫 inclination。但係二個更加有趣嘅咧就係話。佢嗰個嘅軌道咧，通常係非常之狹長嘅。嗱，我哋知道咧，八大行星環繞太陽咧，嗰個軌道咧，理論上都係橢圓形嘅。嚇、啊，呢、這個就係開普勒話俾我哋聽噶嘛。即係哥白尼咧，就係、是、建立起呢個日心說，就話地球環繞太陽，唔係太陽環繞地球咧。但係佢仍然相信咧，地球環繞太陽嘅軌道咧係一個完美無瑕嘅 perfect circle。是圓形的，因為當其時呢，因為他們受到古希臘很多哲學家特別亞里斯多德那些的影響呢，就是覺得圓形是一個最完美的圖形，咁所以呢係地球環繞太陽必定係圓形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呢個 Kepler,Johann Kepler 呢就係、是、呢個哥白尼就係波蘭人啦，波蘭一個神父嚟嘅 ,Johann Kepler 就係德國人啦、啊、不過嗰陣時其實都未有正式嘅德國嘅，因為嗰陣時好耐啦，講緊係即係1500幾年呢1600幾年。咁有個時期呢呢個開普勒呢其實佢就係喺研究底下呢佢就論證咗呢所有地球或者係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嗰啲呢環繞太陽呢其實嗰個軌道呢係橢圓形，就唔係圓形。不過呢、這個橢圓形呢其實都係好圓嘅。即係佢橢得嚟呢唔係好橢嘅，即係唔係好橢即係但係呢就水星嗰啲就真係橢啦。 其實有乜解釋㗎？ 其實呢個解釋呢同太陽係嗰個起源或者個彗星嘅起源係好有關係嘅、嗯。即係話即係佢起源嘅時期呢，因為佢個力周圍嘅力呢係比較上係均勻，即係嗰個原始星雲呢我哋叫做下 Solar Nebula 或者 Primeval Solar Nebula 呢嗰個運動啊收縮啊然後自轉嘅情況底下呢，其實佢係比較均勻嘅。嗰、那個物質嘅分布啊，嗰、那個引力場啊，咁樣咁，所以咧到頭來咧，當佢凝聚物質凝聚變咗八大行星咧，佢哋個軌道咧又比較上係接近圓形啲、正常啲，所謂嚇，因為個力比較均勻啊嘛。但係彗星咧，其實咧佢嗰個形成咧就係、是、係太陽系嘅外圍咧，一啲物質咧係受到好似木星或者土星呢啲巨型行星嘅引力嘅干擾咧，係令到佢哋咧係偏離原本環繞太陽嘅軌道，就跌入嚟。太陽系嘅內圍，咁所以當佢受到擾動跌落嚟嘅時期咧，佢哋嘅軌道咧就可以係好狹長。咁狹長咧都係講緊佢係橢圓形喎，有啲咧直情就唔係橢圓形，即係唔係 ellipse 添，有啲咧就叫做 palm 線或者叫做雙曲線。嗱咁呢啲咧可能大家喺中學學過咧，不過肯定都還翻俾老師好耐㗎啦就係 parabola 同埋呢個 hyperbola。咁樣咧呢、這個 palm 線雙曲線咧個特性就咩咧？佢係一個開放性嘅曲線。就唔係閉合嘅曲線，咁即係話咧，嗰啲彗星咧根本咧就只係嚟一次， 嚟一次就 係咁啊！一去咧就不復返㗎啦，即係唔翻轉頭㗎啦。嗰啲仲有啲就非周期星。好啦，咁我今日講嘅咧，正正就係一粒咁樣嘅非周期性彗星啦，嚇、啊！因為咧其實要帶出個主角先，啊頭先嗰啲有關嘅即係彗星嘅基本天文常識咧，我哋啱可以再補充。 點知有個我 feel 到個 pat 人用兩隻手指搣我， 好多人俾我搣個 pat 啊！ 佢係舊波 試下喂。 你高啲啊， 高 啲啲啊！ 哇，好問喎、 啊！跟那一個早晨大氣，快不發齊味。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劉溝、Coffee， 唔潮唔吹。